面具，我来而不去，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，我的思想在空中停止，等着你控制我的情绪，戴着一个面具该如何继续，你的光彩却无法抗拒，我的眼睛将你包围，脸上却没有半点思绪，贴近你的心这是天的决定，我像是爱的问题，你看得清听得清，哦 baby，也遵守你安排的秩序，贴近你的心，心情好的可以，再差的天气也没有关系，你看得清听得清 Oh baby， 就这样温暖你的情绪，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玟带出的《伊甸园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的下半时段。

清醒。我不想后悔爱你，后悔深信不疑，寄望爱将幸福拼，却被爱弄皱了心，感情伤感情。寄望爱将幸福拼，却被爱弄皱了心，感情伤。

之间，花开花

些曾有的过去，我该糊涂爱你，还是要清醒分离？思绪翻来覆去，你我已没有交集。或许有天我们回不起而已，身边已有了相爱的伴侣。虽然明白心中最爱还是你，我会祝福你在大方告别，告诉自己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担心他就算不期而遇。告诉自己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放心底，就算不期而遇。